乐不间断，每天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补充一个小时的音乐能量。所以各位，您准备好了吗？那昨天呢，在无聊的时候呢，我也翻了翻杂志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话，说这个自我感知年龄呢，比实际年龄呢更年轻的人群，长寿的几率会更大。而对于那些自我感知年龄比实际年龄年长的人群呢，则会有较早衰老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的年纪还是蛮年轻的，我一直都会觉得自己永远都20岁哈。那乐观一点的心态呢，对于我们的生活还有身体健康呢，都是有好多好处的，是不是呢？所以呢，我们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绝对是没有错的。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春辉。好了，下面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让自己年轻一下，来自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掌声有请哦。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年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撑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街 曲呢是来自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啊。那么最近呢，全国的很多城市呢，这个天气啊都是有一点点寒冷哈、哦。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天气呢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影响到我们出行的计划。这个时候呢，刚刚好是一个春游的最好的时机啊，带上你的行囊，赶快呢从家里边走到大自然当中，好好的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也许呢，当自己工作累的时候呢，出去行走一下呢，才是能够给自己解压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当然了，千万不要忘记了，在你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要有好音乐的陪伴。因为呢，如果一个人出行的话呢，有音乐在身边，自己不孤单哦。 片封面，60年代呀，小村庄或复古的旅馆里面，这歌声美傲慢的偏见流淌在贫穷和权贵的身边。Oh, let it be， 你永远活着的勇气，领着我站在就要响起的掌声里。Oh, let it be。1987年，我来到这声色喧哗的世界，多庆幸我会爱上音乐，我隔着几个世界守着约。此刻我唱歌，感觉你好像就在我的对面，这世界总会有人再见，即将来随时出现我身边。 Oh, let it be，就要响起的掌声里。 Oh, let it be， 总有些不死的旋律带着我前往明天去。 Oh, let it be， 你热闹一整个世纪，领着我站在灯火辉煌的光明里。 Oh, let it be，见的衣服里。 Hey the Beatles， 我弹着琴的手，可是最微凉的温柔。 Oh, let it be， 你永远活着的勇气，领着我站在就要响起的掌声里。Oh, let it be， 总有些不死的旋律带着我前往明天去。在看不见的衣服里， 不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战马能量音乐，要永远相信你的能量可以超乎你想象。我是春晖，欢迎你的继续聆听。 那刚才呢一直在说出行啊，那么现在呢看一看时间呢也是快到五一了，对不对？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了。那五一的小长假，我们应该去一些什么样的地方来放松自己呢？如果不能出远门的话呢，当然了，选择一个车少人静的地方呢，享受一个下午茶呀，或者是说喝杯咖啡啊，再或者是说找一家非常美味的餐馆暴吃一顿呢。那这样的休闲方式呢，也还是不错的哈。当然了，如果呢有另一半的话，或者是有自己的好闺蜜、小伙伴们都一起叫出来，那这样的话才热闹，才够好玩嘛，你说是吗？生活呢就是要丰富多彩的，那一个人尽管再自由，但是呢还是会略显孤单的。所以呢，下面一首歌也送给大家，是来自梁静茹的《环游四季的爱》，也希望呢我们一年四季都有爱紧紧的包围着。 数着雨滴节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暖暖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平台，甩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慢活也不坏，自然自在的爱，一口任性甜，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啥精彩，只想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不管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 只要我们愿意迈开脚步，那环游世界的梦想呢应该是不难实现的啊，但是这个票子一定要跟得上哦。 所以呢，我们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有的时候呢，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呢是同样重要的。那书里写的，歌里唱的，我们都要亲自去体验啊。当然了，这个钱呢，这个钞票呢，我们要一点点的去赚。那每到年初的时候呢，给自己一个旅行的计划，这样呢，我相信我们环游世界的梦想才会一步一步的向我们逼近哦，对不对？那如果这一年当中呢，我们没有时间出去玩的话呢，那在自己的心里边也可以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式的美丽的花园。下面一首歌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听听看贺军翔带给我们的心中的花园，听听看吧。 降临，这种快乐并不必怀疑，或许你只需要睁大眼睛，用心的体会这种美好的滋味，有一天你会真的了解，多么希望幸福在你身边，爱情有个完美句点，再给我一点时间，描绘出一个画面，是你转身微笑的侧脸，多么希望祝福围绕你身边，像许多百个飞舞的蓝天，让你追逐的时间变得那么切切，慢慢化成心中的花园。睁大眼睛，用心的体会这种美好的滋味，有一天你会真的了解，多么希望幸福在你身边，看你的爱情有个完美句点，再给我一点时间，描绘出一个画面，是你转身笑的侧脸，多么希望祝福围绕你身边，像许多百个飞舞的蓝天，让你追逐的时间变得那么切切，慢慢化成心中的花园。

今年是世界著名四重奏团体上海四重奏成立35周年。今晚上海四重奏35周年纪念中国巡演将从中山公园音乐堂启程，并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陆续上演6场音乐会，奏响全套贝多芬弦乐作品。上海弦乐四重奏组创建于1983年，成立35年来，四位成员每年中有190多天都在一起度过。此次纪念巡演，上海四重奏将用6场演出演绎贝多芬16部弦乐四重奏作品及大赋格，涵盖全套贝多芬弦乐作品。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作品被公认为是弦乐四重奏演奏的试金石，尤其是他的6首晚期四重奏。上海四重奏第2小提琴蒋义文介绍，头2场巡演中就会演奏贝多芬晚年创作的弦乐作品，其中 A 小调弦乐四重奏是贝多芬身染重疾，以为自己要离开人世时的作品，饱含对生命的思考。据悉，今明两晚将上演全套贝多芬弦乐作品1至22场音乐会，第3至第6场音乐会将于9月到12月间陆续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登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Raise your hands up. Power Music is coming.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 对，不爱最大，来自玄子，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啊。那么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2008年发行的他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那整张专辑呢，要表现出的就是青春女生的一个爱情观了。那么这一首歌呢，非常俏皮，非常可爱，也就表现出了女生的那种自然的美，自然的那种率真哈。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混合了复古舞曲的风格，描述了世代年轻人的对爱情的一种态度，对不圆满爱情的一种不欢喜呀、啊。所以说呢，你要勇敢的敢说出 no 啊，不爱呢才是最大的哈。好了，我们也希望每个女生都能够尽快的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了，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歌曲推荐，掌声有请哦。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韦礼安推出了新歌《阳光地中海》，歌曲模拟了海边派对的气氛，编曲中加入了各种海洋的声音，还有孩子们笑声的采样，仿佛置身沙滩，随时冲进海浪，跟随浪花的节奏摇摆跳跃。都市生活太繁忙，韦礼安希望通过这首歌帮助你把烦恼抛到一边，随时随地感受瞬间清凉的感受。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被阳光拥抱的海岸线在对我眨眼，被海浪碰到脸的瞬间，烦恼说再见，微笑的双眼灿烂在蔓延，你和我之间提高了分贝，舞动的指尖跟着爱的音阶，跟着节奏跳跃，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哦哦哦，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没有边际的海洋，被阳光拥抱的海岸线在对我眨眼，被海浪碰到脸的瞬间，节奏跳跃，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哦哦哦，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哦哦哦，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歌唱，哦哦哦，我们一起冲向没有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在感情当中呢，如果出现裂痕呢，好像呢我们看到了受伤最多的大半都是女生啊。其实呢，不是我们男人不懂得痛，而是男人呢把这一部分的伤痛呢都留在心里，不愿意表露出来啊。或许呢，作为男人呢应该有一份担当。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鼓励一下在感情当中受过挫折的这些女生，希望大家呢在伤过之后呢可以获得的一种力量，让大家自己呢能够更坚强更勇敢啊。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吉克隽逸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我是女王》，听听看吧。 擦干泪，你要勇敢向前，呼吸自由，准备好。 吉克隽逸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我是女王》啊，我想呢，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呢，会经常遇到需要鼓励的一个时刻。也许那个时刻呢，你需要做出一些选择，因为选择是你的，不是别人给的啊。无论身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坚持，因为你的身边呢，还有家人朋友啊，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你。所以呢，当自己心情不好，或者是说在工作上、学习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请多多的找自己的家人一同来倾诉，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我相信团结的力量真的是无穷大，对不对？好了，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哦。那我们也希望在生活当中每天大家都可以快乐一些。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明天再会喽，拜拜。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却难睡。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唱哭不归。